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威林。我呢是地道的北京人，20多年来从来没离开过这里。虽然说很多人吐槽北京雾霾多，交通状况差，房价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都是我的家。我去到哪里，我永远觉得北京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北京的现代化发展虽然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丢失了很多属于北京原本的味道。所以呢，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老北京的四合院节选，让我们一起找回属于老北京的印记。老北京的四合院节选，邓云香。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电风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意儿消暑降温。可是当年啊，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意儿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代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的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至。那四合院里的人们怎么样消暑度夏的呢？简言之就是冷不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映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冷不糊窗是不管大小四合院，不管贫家富户，最起码的消暑措施。冷不凝不而非不，非纱而似纱，这是京南各县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骨细土纱，织成孔距约2-3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烫平，十分挺滑，用来当窗纱糊窗，比西式铁丝纱以及近年的塑料尼龙纱纱孔要大一倍多，因而极为透风爽朗。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车多，南部城区蔡慧英南路永定门外大街普荒余路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墙院之前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永康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嘿呦，你们俩真会享受啊！冰啤酒、冰西瓜、大冰棍子。 大冰棍子像是打人用的。 王大磊说呢，他有一颗冰冷的嘴 和冰冷的心。 这个嘴论磕了吗？ 这就磕了，磕了嘴。 我跟你们说啊，太热了，尤其是这几天。 那你也太贪凉了。 这个、 你这个岁数可要小心啊！ 我这个岁数小心什么？小心什么？ 小心！ 我记得你5岁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一次。今天我第二次发出震动的提醒。 先不说隔了多少年，我5岁时候你多大？ 我就跟你周围。 没问你在哪儿，我问你多大。 不是，我提醒听你怎么不行了呢？ 不是怎么不行， 我当时让你周围说好几遍拉肚肚拉肚肚。 你是诅咒我，你知道吧？你是嫉妒我吃这冰棍儿。 我那意思， 他是想吃买不上，他就是跟你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那些。 哎呦，没有 拉肚肚。 小的时候家里没跟你说吗？别吃那么多冰激凌，一下吃太多的脑袋就炸了。 小花，你这个起码的生理这个常识你得知道吧？就吃什么东西，它也是往下走，它没有说往脑袋里边挤的。 对，而且啊，那个你们家人可能这么吓唬你，我们家人顶多吓唬我是拉肚子。 对， 太没有生活了，真的。 谁没有生活？大脑啊，在这个里头，知道吧？ 你到这个年纪了，你们俩还这么没有起码的医学知识都不了解？ 什么不了解？他这个冰棍走肠胃，大多数人吃完了肠胃炎有。你说多的吃完之后，这个大脑炎了， 因为大脑炎是 小脑炎都不犯的， 头疼也不能就直接定位为大脑炎呀，是不是？没有那么说的。 说今儿一个，今儿导演说冰棍吃。 关于脑袋的病非常多，有一种病啊，大概你没听说过，叫做冰淇淋头痛。 你这胡说， 这是一个俗称啊，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做蝶腭神经节神经痛。怎么回事？ 你再说一遍不一定一样。 怎么会不一样？蝶腭神经节神经痛。 就算一样，这也没这病。 咱们拿小王做个例子， 咱们就不能拿小花做个例子。 5岁的时候，快速进食，冰淇淋、冰西瓜、冰可乐，可劲儿造。这个时候，小王的上颚后部正好有一个神经中枢， 正好有一个，就是那天神经中枢在家 啊。特别是冰淇淋马上化了要摔脚面的时候，小王 就 玩命的吃。 你先等会儿。 马上这冰淇淋就要掉脚面的时候，小王非常心疼他的塑料凉鞋， 再起一脚。 把鞋先甩出去， 然后再来一脚， 把那鞋也甩出去， 把冰棍踢进嘴里。这个时候太阳穴开始疼痛， 我那脚我不知道什么感受， 然后这个后脑勺开始疼痛， 当然 得哎呦两回，因为后脑勺那是凉鞋砸的， 当然疼就疼一阵子，等疼过了之后呢，5岁的小娃还是想起了自己的塑料凉鞋， 有一只还在树上。 我刚才是给自己疼晕了是吧？ 5岁的小娃觉着太阳穴左右太阳穴都疼，后脑勺也疼。 这时候3岁的小女孩和4岁的小男孩跑过来给5岁的小娃讲解了冰冷食物过量上颚会迅速冷却。 我们这个知识啊都得从下往上讲。 然后3岁的小女孩向5岁的小男孩小王解释，你这个叫三叉神经痛。5岁的小王听完之后腾愣一下子 就记住了什么叫疼了。 就蹭过去了。三岁的小女孩一把扯住了五岁的小王，说不能再吃了，一口吞的太多的话贪吃那个。 这是三岁小孩说的话呀， 贪吃不足蛇吞象啊， 还得弄。 而且呢，你这个上颚的温度你得等它恢复正常之后，大脑才会解冻，你头痛才会随之解除。 他就这句说不清楚。 五岁小王也说了，这怪奶奶，奶奶贪便宜，一下给小王买了太多的冰淇淋，放在了自己家刚刚买的那个 酱缸里，打算给你做大咸冰棍，怕你夏天中暑。 但是五岁的小王管不住自己，见了冰棍要疯。 我中的是冰棍疯， 每天起码两三根，所以呢就得了这个急性的冰淇淋不满足头疼症。 这句话绝不是大夫说的。 后来呢，等五岁小王长到26岁的时候，哪天呀、 不吃也疼了， 外出办事，反正装得很正式啊， 装得很正式， 那玻璃丝的西服， 塑料的凉帽， 这警察就不管吗？玻璃丝的西服就跟逛着上街有什么区别？ 啊、不， 说反了说反了，玻璃丝的袜子，藏蓝色的那个麻的那个西服， 还麻西服， 然后呢抱着一大桶冰淇淋，说呀这个网上做促销，一次性买了上百元的冰淇淋。算了一下，最好每天吃三根。 你听听这话说，一大桶吃三根， 至少每天吃。 我都不知道我这计量单位是怎么报过去的。 不是，至少每天吃三根，就这一大桶冰淇淋就能都消化下去了。 你听我就说呀，我抱着一桶，每天要从里边吃出三根来。 大桶冰淇淋嘛， 全家福冰棍桶， 对，叫根棍牌冰棍， 有这个有翅铃腿铃。 哎，你这发音是不是特别难吧？翅铃腿铃， 对，冰米粒铃是吧？ 二两口铃。 有没有原味炸铃啊？ 蘸番茄酱吃冰淇淋美。 过一会儿呢，这个冰冻的食物过量了，26岁的这个小王呢上了迅速冷却，开始呢是太阳穴疼，后来呢是后脑勺疼，完了以后呢是有点恶心，后来有点想吐，完了有点晕，吐酸水，过一会儿呢头疼欲裂。那个24岁的这个 不26岁吗？ 小姑娘呢 又来了， 赶紧在旁边给小王讲解怎么回事，说你这个呀就是为什么呢？上颚迅速冷却， 这是这小王的两颗人造卫星嘛，老围着他转。 就是你一出事儿，他们就来。上颚后部正好有一个神经中枢，这个时候呢，神经中枢的神经群会向大脑发出信号，大脑呢接收到一个错误信号，大脑动脉痉挛了，脑子给冻住了，血流猛地冲向痛觉神经末梢，这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的这个太阳穴呀、还有什么后脑勺啊，剧烈的疼痛。所以呢26岁的小王就被24岁的女孩和25岁的小伙给送到医院了， 打倒了。 哎，这事儿是个时事啊。 那他被那个24岁的小伙教育了吗？ 他没有你这么幸运。 对， 他是被送到医院了以后才慢慢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 对，他没有那两颗人围着自己转。 他小的时候特容易这种疼，大了不怎么疼了。 大了 不是不怎么疼，你不怎么那么吃了。 对啊，大了你懂得有节制了，不能那么吃了，要是还那么吃我估计还得疼。再一个说呢，这个东西不能拿着冰激凌当饭吃，真把脾胃伤了，吃什么都不香了。 哎，你要非吃啊，王大脸我给你算一卦，3年左右吃最好，那个时候你阳气压得住。 这还有封建迷信。 不是，我说压得住这个阳气盛，你压得住凉气不容易伤身体。 你听我的，那我不如在这个桑拿房里吃。 78岁的小王在桑拿房里边吃大桶的冰淇淋，造成了假牙脱落， 而且浑身向下脑袋疼。不是吓唬你，王大雷，有人喝冰啤酒爆炸了。你呢外面活动多出汗也多，回来以后不能立刻就喝冷饮吃冰淇淋，容易汗闭了，机体散热困难，再积热再吃凉的，引发什么吗？ 引发什么呀？我就想知道引发什么，快说。 你穿孔，要么就是 痱子。 我从来听说吃冰棍长痱子， 那汗都闭住了， 那也没听说长痱子 的。哎，说这个冰激凌，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那种特别神奇的啊？据说有仙气的冰激凌。 仙气？ 没听过吧？ 仙气是哪个仙气、哎？ 你们没做过这种节目吗？ 什么呀？ 就是零下196度的那种液氮冰激凌。 没有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这个我确实尝过，它是啊用那种膨化食品。然后打上液氮，吃的时候呢，你一嚼呢，打嘴里边冒烟儿。但是呢，就是一再提醒，第一，那个水可不能喝，喝了之后就不是嘴里冒烟了，把身体就冻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吃的时候一定要趁凉吃，过会儿它那液态氮都挥发完了呢，就没意思了。 就这么个东西， 这是吃个意思。 哎，对了， 哎，有一种叫仙气的冰淇淋，就是说，就小猪说的那种，它只不过换成了 我吃是膨 化食品。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液氮在常温下能迅速蒸发，释放一种烟雾，所以呢，哎呀，你就感觉这个冰淇淋啊，云开雾散，你在这个云里雾里啊，吃着冰淇淋啊，嘴里冒着气儿。鼻子里出了气儿， 确感。我跟你说，冬天吃马上就有这种效果，一张嘴哈全是气儿。 那夏天吃冒气儿多好玩啊！ 对，夏天吃热的也冒气儿。 你想想多浪漫，比如你跟洋洋俩人，你们俩在这个液氮冰淇淋店里，你跟洋洋一张嘴，洋洋啪，一股白气儿出来了。 哎，洋洋完啪一下，这怎么意思？是谁扇谁一嘴巴？ 所以那东西爆了，然后飞出一股气儿，然后对方呜就晕了。 洋洋也是，洋洋哈哈一乐，这一股大白气儿出来， 老妖精，互相熏，看谁先躺下。 没有味儿，液氮没有味儿，就为了 液氮是没有味儿，嘴里夹不住有味儿。 你一口，他一口，云里雾里，你们俩说话就没有一点 着调地方是吧？ 也跟想着边际的地方。哎呦， 王大磊说的， 这个、感情升温， 就开始胡说了是吧？ 是不是？ 那个什么，就不吃这液氮冰激凌，你俩可以吃一些什么薰衣草冰激凌。 我们就不能吃点正常冰激凌？ 可以可以，我给你推荐一下啊， 鱼香肉丝冰激凌，京酱肉丝冰激凌， 哪有那个冰激凌？ 菠萝古老肉冰激凌。 那个浪漫的法国出的一种薰衣草冰激凌，愿不愿意吃？ 哎，这应该吃吃，吃完之后你们俩就昏昏欲睡。 我不愿意吃，这个味儿有点古怪。薰衣草闻着可能还行，你没有这吃嘴里的不好吃。 哦、那吃这个俄罗斯的人头冰激凌。 哇。 这个冰激凌啊，就跟咱们小时候吃那雪人似的。 哦，那行， 人脑袋就长得比咱们那个要真实可怕一些。 真实我理解，怎么还可怕一些？ 就是他们的表情，就是你一咬他就一咧嘴，你知道吧？ 或者你吃这个，你跟洋洋你们俩吃榴莲冰激凌，吃了榴莲冰激凌以后啊，保证压得住你们俩的味儿。 那还用压吗？ 还有啊， 满大街都是。 你要真想让洋洋体会那种特别不一样的凉凉，那么你们可以买迪拜 风油精冰激凌。 小鹿，你吃过这个？ 没有， 他喝过风油精。 买这个迪拜的黑钻冰淇淋，一个球卖5000块钱人民币啊！ 啊， 保你吃完你就凉了。 我吃不完，我心就凉了。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你们俩小的时候呀，没吃着什么好的。 你吃着什么好？你说我听听。 小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太一样。 对，你说你什么条件？ 我小时候过生日，那切的是大奶油蛋糕。你们俩过生日？ 大奶油蛋糕。 对呀、啊，全家一起切啊！你们吃的什么呀？ 全家不吃。 发糕。 谁过生日吃发糕？哎，咱就再没钱包饺子，不是吃发糕。 没事，别伤心，爸爸再给你买点这个，买点袋儿钉。 哈，都嗓子都卡住了， 说的这个不硬气。 完以后呀， 生怕听明白是什么。 半话不话的，爸爸给你抹这发糕上，你就照着那个蛋糕那么吃，绝对美味。别 假蛋糕就这么做的。 哎，你爸这发明真不错，味儿 是。这是发明吗？这个。 咱们回到正题啊，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能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呢？ 哦，这是正题啊，不就显摆你们家有钱吗？ 哎，对，就说你们家生活好。哎呀，你就是痛快痛快嘴。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啊，这种激起别人的民愤。 就是，你忘了你脑门还蘸白糖的时候的事了。 你这要搁过去就打倒了，知道吧？带尖帽子。 哎呀，我说，您说这也太老了。 我跟你们说，你们只知道 ice cream 就是冰淇淋的英语，可是我知道什么呢？ gelato 翻译过来就是意式冰淇淋。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个意式冰淇淋和美式冰淇淋有什么区别。 哦哦哦。意式就是意大利那个。 对呀、啊，你们都吃的什么？我还不了解吗？娃娃头、雪人，这每次这个当雪人的脑袋露出来之后，你们俩都会激动在原地蹦三圈，还跳着脚拍手，哦哦哦！ 这是胃口呢， 我听着是要钻火圈了。 如果剥出那个雪人的头非常完整，你们就会心里很满足。 然后原地转三圈，发生有规律的尖叫。 如果呢，剥出那个雪人头啊，比如帽子歪了，脑袋缺一角，耳朵没了，或者那个不好看。 就说这冰棍碎了，耳朵都没了， 就压的还挤的或者化过， 好， 它这个变形了。 买冰棍还买一残次品， 那时候净卖残次品，你忘了？眼歪口斜的，那小猪很不乐意。 中风冰棍， 化过一回的冰棍， 那怎么办呀？ 照样入嘴里， 对， 给调正了， 吃起来味道没有变就可以嘛。长得好，含着点，含着点吧， 不耽误吃就行了。 还吃过什么呢？三色杯。三色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一个盒装的冰淇淋，里面啊分三个颜色，一般是奶油、香芋和巧克力三个颜色。 你说那是口味，为什么是颜色呢？ 奶油是奶油色，香鱼是香鱼色，巧克力是巧克力色。 白的、粉的和那个…… 还说不上来了吧？ 棕的，反正小柱是最喜欢吃巧克力的，大磊是最喜欢吃香草的， 但是最后也没剩下。 还有那个绿舌头，吃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特神奇、特魔性？ 吃半倒是像果冻一样软乎了。 还是绿乎乎的， 绿舌的蓝牙紫嘴唇， 吃完了以后满嘴都是绿的，一吐舌头， 哎，别这么客气。 还有冰壶，秘制的红豆，七彩炫， 就跟十三节大酱钢鞭似的， 红的， 绿 的， 是 黄的，橘色，黄的，橘色的啊，还有一种色， 纯冰的，很好吃 哦。 小牛奶就小小这么一根，记得吗？味道很纯。西瓜雪糕还记得吗？香蕉先生你们还记得吗？ 不记着了，我们记着这个咸蛋超人。 玉米的呢？ 啊，那有那有， 那个就是、不是面，那是什么东西？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 膨化似的那种，然后 反正就是粮食做的。高档的有梦龙、 河路雪的。你买的什么样的？我先知道小花、 就是刚才说的梦龙。 两百开， 回去兑香蕉。 嘿， 我就买小猪梦寐以求的那个梦龙，你梦中的河路雪。有什么可爱？ 听着像是俩姑娘。 小豆每次看我吃梦龙都说：“给我吃一口，给我吃一口吧，我帮你做汁。” 嘿，小花， 我帮你背书包，给我吃一口吧。 你容易比我们先得糖尿病。 当然，咱们仨如果一块儿，我并不是经常老在你们面前吃那些你们兜里零钱不够买的那些冰淇淋啊，我也会给你们与民同乐的。比如苦咖啡，我也爱吃。 仿佛说你跟圣上似的。 是啊，记不记得长长扁扁的冰淇淋，外边裹着巧克力的脆皮儿。里边呢苦苦的味道，再咬就甜了。 小花，我觉得你不像是吃过这个，你像是特别羡慕这些东西。 不是，我真的 就仿佛这辈子没吃过一样。 我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我就特别想吃。当时那个光明那冰砖吃没吃过？ 你看我们小时候吃多了吧，现在都没有印象。 对呀、 都不聊。 王大磊那会儿都吃灯塔牌的冰砖，可金吃了，吃完嘴里冒泡。 倒是吃完干净。 小孩嘛，愿意买哪个冰淇淋吃，能买哪个，比邻家的小男孩们还得算。 这样就已经很幸福了。 你出两毛，我出一毛，咱们俩拼一个，劈出来你一半，我一半，行不行？你看我的生活，那就 反正很孤独的，也没人跟他劈， 就算他劈人家吧。 下面呢，我给你们说说我曾经吃过的特别棒的冰激凌啊。 好好，我们听听您都吃过什么冰激凌。 Gelato 啊，你们可能知道 ice cream。我先给你们说说， 你不说过一回吗？这不是美式跟 再说一回不行啊？ 他就这点知识来回用， 而且呢，实在是没什么可显摆的了，只能多说几遍了。 Ice cream 是美式的，gelato 的是意式的。为什么那个 gelato 好多人就说怎么那么好吃呢？因为啊，它的乳脂肪含量在4%到8%之间。那么 ice cream 的这种乳脂肪含量呢，是在平均15%左右。明显吃 gelato 就是意式冰淇淋了，不容易长胖。当然了，乳脂肪含量的差异决定了冰淇淋的柔软程度和顺滑程度。大家都爱吃那个软的、糯的、顺滑、柔滑的。 我听着像粽子。 你看以前这个 DQ 的广告就是“倒杯不洒”。 哎，对，这有那个。 就是他那意思说我们这冰淇淋特黏， 滑酱子， 特好吃。而且我们这个乳脂肪量高，所以它贴壁。 多搁土豆淀粉也行。 但是呢，意式冰淇淋它为什么就是它也很糯？它虽然这个乳脂肪量低，它也能倒杯不洒呢？因为它制作过程中啊，打入的比 ice cream 就是美式冰淇淋更少的空气，粘实扎实。你看一般的这个美式冰淇淋空气含量25%以上，到意式冰淇淋呢，打入的非常少，那手工打入的就更少。有些便宜的冰淇淋呢，能打入到50%到90%的空气，所以你一吃啊， 噗一口气儿， 感觉不到那个 嘴里有东西， 润滑细腻。还有这个意式冰淇淋呢，讲究一个鲜字，每天都现做现卖。 他当时现做，问您要几个鸡蛋呢？ 对对对，会加入鸡蛋。 搁那个葱花香菜吗？ 要香菜，要薄脆的。 哎， 反正我跟你说，意大利人家冰淇淋做的那个辣椒的、胡椒的。 行，知道了。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个加不加芝士的呢？ 咱不是炫耀啊， 吃两块披萨炫耀。 咱多吃那么几十种冰淇淋，咱不至于就在你们面前炫耀。咱们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咱们说的是欠。 娱乐72遍，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你说多可乐？ 这还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散了吧，散了吧。

那叫大码，不叫大码。 哦，大码模特。 这个衣服号叫大码，不能这会儿搁码就不合适了。 大码模特。 大码模特。 大码的模特就得穿XXXL了。 少了， 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你没加进去。 我确实，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大码， 哎，西方时尚健身很流行的 啊。 咱们现在网购的这个也兴起了，对你的需求，对你这种人的需求， 是吧？ 对你这种人的需求 吧。 啊，你要我干嘛呀？ 大码模特， 这四个字你说不上， 我听着还是有点不。 你要能说来，我是茄子。 大码模特， 哎，说上来了， 你看，还真是茄子。 月薪7万到10万， 我去。 去吧， 我去行吗？ 25岁以下， 哎， 我改身份证去。你干嘛非得25岁以下？你跟他商量商量，就大一点行不行？ 不行，大一天都不行。比如说你王大雷，双胞胎，有一个弟弟，比你晚1秒出生。 哎呦， 啊，一般 不会差这么短吧？ 不对不对啊，1分钟晚1分钟出生。 嗯， 你前脚刚走，他后边把你 死了。前脚刚走， 不是我说。他一脚把你先往前踹出去了，1分钟以后他出生了， 他就不是大码。 踹你这一脚过了25岁， 他就不是大码。 你到会儿说我12点生的是吧？我是正踩着59分，他踹我一脚就第二天了。 子时嘛，正好踩着这个嘛。 嘿，这一脚踹的。 你25岁多一天，你没录取。你弟弟。哎，大脚弟弟， 那踹我一脚怎么着？大脚弟弟， 大脚弟弟入取了。 听说大脚叔叔，还有大脚怪物都有。 这给你个举例子啊，就是告诉你说，这个25岁就25岁，铁死了25岁。那 他比我多当一天模特。 然后按这么算的话， 今儿上班明儿就得辞退。 为什么？ 他也过25了，他就踹了我一脚啊。 不是，人家录取线过25就行 啊。小花，我都得休息晚了。 你看，我说你听清楚了吧？ 就差一天，我早都得休一天，连我都去了。 哎呦， 没准这个店随着这个用户群的这个年纪衰老，他们也就逐渐从青年服装到中老年服装的研制， 就这直接能干到死去。 你从大码模特就变成大妈模特了， 就这一哎， 就这一天，但是你们的命运截然不同。 哎， 你现在你弟弟月薪7万到10万， 我现在月薪700， 我连低保都不如，低保还1000多呢， 你没办下来呀。 我跟你说，现在这大码的，现在这模特啊，好多不光是大学生， 嗯， 而且有什么英语啊、建筑啊、外贸啊、音乐、美术、外交的学术背景、学业背景。 哎呦，你看， 哎呀，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定义青春和美丽。 你看，就是内在美。 其实真的，在很多人眼里，特别是做这个胖人服装的老板的眼里， 嗯， 胖没有问题。 哎， 不能因此人们就歧视、讽刺胖子。 对， 这人怎么不早出现点？ 就不能老说胖子， 就说明胖现在很有市场了。 啊，倒没有那么说。他的意思是不能歧视讽刺胖子。 干这行呢，说容易容易，说难也真难。你要说容易吧，一天好几百，挣的还挺容易的。 是， 化妆漂漂亮亮，摆几个动作。当然了，选模特还是比较挑剔的，要胖，可是下巴还得要尖的。 就是肉啊，不能长脸上， 好， 只能长肚子上， 看着跟唐三角似的脸。 现在那个广州最火的大码模特， 嗯， 一天能赚到1万到2万。 哎， 一天啊， 一天呐， 一年就是300多万。 哎，300多万， 你想想 啊。 但是呢，也是残酷，在这个时尚行业还是要吃青春饭。 对，干不了几天， 岁数大了，他看着他就不舒服了。 谁说的？ 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是青春饭 啊。哦，青春饭。 我们开公司靠自己的审美选择， 这 我喜欢就喜欢。 哎，这公司是不是不要求出生日子？ 不求前后 的，是我们铁律。 而且不能有弟弟。 你说，我跟他换回去，我踹他。 当然了，一些胖胖的想当模特的姑娘小伙们也说了，这个规定你就说说，140斤了，还怎么做到有腰和小脸、尖下巴和胖肩膀？ 其实啊，这在于塑形。 哪儿塑啊？ 你比如说大屁股大肚子就有腰了。 下午2点，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98里。 哎，大磊， 嗯， 这吧， 嗯， 你们就是说有些事情办了哈， 你们是一定要领导知道吗？ 什么事情办了？ 就有些事情你们做的 那当然了， 领导一定要知道吗？ 哎，我要给领导，咱说句话心里话，这年头给领导送东西，领导不知道我白送。 你还敢送东西？ 不是，领导交代我办的事，我办了之后，那这玩意儿也让领导知道啊，要不然不是白干了。 嗨，那你分是办好事办坏事， 办砸了跟领导还得说一声。 对啊，我刚才那车我开的您的车轱辘全都爆胎了， 砸了， 都我弄的。 有这么一个场面，领导在和领导不在是不是不一样？ 那当然是领导在啊，这场面就大一点，领导不在呢场面小一点。 啊，那反过来你的表现呢，就是大场面领导在你是不是更 他不更谨慎，更谨慎， 上心一点， 认认真。对， 领导不在你稍微放松一点， 对，无所谓嘛，没人管你了，而且你做好了成绩给谁看啊。 那你总体来讲你喜欢你紧张一点还是放松一点？ 我认为大多数时候还是自己放松一点， 放松点好。 哎，但是一年也得有几回紧张的时候。 我给你拍张照片， 拍张照片， 全是领导，只有你一个这个服务员。 等会儿，等会儿， 这道菜还不错啊。 我给这文道上菜， 这样显得重视你。 我说重视我的。哎，我怎么改服务员了？ 怎么 改？ 哎，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既轻松又紧张， 都是为人民服务。 对， 我没说瞧不起这行业，我是说我没干过这事儿。 领导不在的时候，你特别轻松。 对，不用上菜。 领导在的时候，你特别紧张。 他们老点， 这领导吃不饱。 老来人嘛，那要是比如说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结婚，领导不在，可以吗？ 哎， 绝对可以。 证婚人啊什么，有的时候不是请领导上去吗？ 请单位领导， 他来不了我也照接，换别人呗。 领导就大家都不来。 我这人缘怎么混的？领导不来可以理解，大家都不来。 他领导应该是来了，在后厨忙活的。 厨师长 盯着点， 厨师长是我领导是吧？我还是服务员。 毕业典礼呢？ 那领导在不在就不重要了吧。 你哪来的领导？ 对呀，我毕业典礼还有什么领导？校长不来就无所谓啊。 校长不来， 毕业典礼校长不来很正常。 嗯 啊，校长不来很正常，教导主任不来、啊、 那也很正常， 系主任不来 很正常， 班主任不来， 我毕业了嘛， 各科老师不来， 同学们也没来， 这个 我一定看看日子对不对。 还就厨师长来了， 就你穿戴的特整齐，一个白帽子高的， 我吊孝 跟老师啊一块照张相，你站后边。 就是说现在毕业季嘛，就假设你上中学呢、 嗯、 拍毕业照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什么尴尬？ 原来啊，嗯，领导老师都没怎么来， 你瞧， 但是呢也不能说一个没来， 这显着不够重视。 同学们倒是齐刷刷穿的挺整齐，但是老师不齐， 这领导没穿。 拍出来以后呢，第一排好几个椅子空着， 你瞧， 但照出来别留椅子了。 那同学们上第一排去，然后你妈一看照片，第一排老师挺年轻啊。 对，一看就看第二排就你一人，显着不好看。 我们这班里没几个人，都坐着就我一人站着， 都坐第一排了， 最第一排。那你椅子都撤了， 非得坐着吗？ 都站着 啊。 老师毕竟是老师，尊师重道啊。 啊，尊师重道， 你得尊重老师。 老师不坐着，跟你们站着， 这不合适。 后来呢，你们同学老师也是聪明啊，也是集思广益。 对， 说了，那既然老师不起。咱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让他们 齐呢？学生也不 齐呢。 这什么办法让他们齐呀？ 嗯，哎，你们甭管了，交给我吧。 谁说这话？ 就是老师和最喜欢的班长。 看来他有辙。 然后班长进屋里啊，你们看他忙一通忙活。 嗯。 最后呢，给同学们发的照片，你们拿到手里瞧。 哎。 你们拿到手里一瞧， 怎么样？ 哎，第一排的领导神奇的都出现在画面上。 哦，全齐了。嘿。 这座位上都给补上了。 这就是作假。 你怎么知道作假？ 这怎么回事？ 我现场看他没来，我是当事人，我还不知道作假。 哦，对对对对，这个是这样的，老师们忙嘛， 嗯、 所以呢，说句实话，可能个别同学已经有所感觉了。 有什么感觉？ 你这感觉出假了。 对，不用感觉，压根儿就咬死了。 跟同学们说句实话啊， 嗯， 这个咱们这领导呢是给 P 上去的。 哎呦 ，PS， 你瞧， 不用解释，再加 S。 但是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回去跟家长该怎么说、 哦、就怎么说。 就说这是咱们学校的领导、 哦、 老师跟同学的一张合影，不要说什么 PS 啊合照啊，哎，作假、啊、 谁也不会主动提这事儿。 当然有个别老师这个坐姿有点怪， 这也得给批评。 怎么怪的？我特想知道知道。 有一因为那天坐有点着急哈、 嗯、 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老师啊，这个没坐实在椅子上， 没坐实啊， 也没从凳子上掉下来，在飘着 悬空的。 哦，这几个老师的气功可不错。 当时家长问的时候呢，就说老师即将落座，还未落， 抓拍， 瞬间咔嚓一下站下来了， 抓拍。 哎，这是一个瞬间，相机嘛，摄影的艺术，对不对？ 这叫什么艺术？ 太会抓拍了。 你等等好不好？ 下边就说呀，这凳子有几个钉子，给老师扎的站起来了。在刚一站起来瞬间，正好照相。 哎，这么编也可以。 什么叫也可以？ 要么就是落下来没落听，要么就站起来没站实。 总之是没跟椅子挨着。我能不能这么说呀？ 嗯， 他老师刚刚坐的时候，后面几个学生撤凳。 关键是这都 不好。老师早有防备是吧？ 你得看这老师这姿势，扎着马步呢。 你们要真编的时候互相通通气儿啊，看看都合理不合理。 嗯， 这个讲给那个听听，挑挑毛病。 肯定合不到一块。 班长，你替我们编一整瞎话的。 我就 统一口径。 老师，落座还未落实的时候， 嗯， 这照上 了。哎， 咱几位老师又都练过。 咱们什么学校？ 你忘了？包教包会包分配。 哦，技校。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也是个实事儿。成都一所高三毕业班拍摄毕业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学校的领导老师只和其中两个班级进行了合影，在其他班级洗出来的照片当中呢，这一排领导却被神奇的 PS 上了画面。咦？ 同学太纳闷了， 没了。 不是，这我们毕业照这么有纪念意义，怎么好意思作假？你们领导难道是磁悬浮领导吗？强烈要求重拍毕业照。 你是否有时也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由你和我分享，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咱们这儿杨姐从日而且说哟， 这刚才是中了什么招了似的？ 不是，她好像突然烫着哪儿了。 不是，她从这个 杨姐腰怎么了？ 某网站还购置一套漫画。 嗨，哎呦，买个漫画这叫事儿吗？ 而且我跟你说，谁都打年轻经过，杨姐看看漫画。 她呢，因为一直没收到取件的通知，后来呢，邮局的人说收件人是齐天大圣，那、啊、这是你吗？那就说 齐天大圣，杨姐的网名我知道。 对，那你就必须得证明啊，你自己是齐天大圣是不是？回头一会儿又来一个说他是齐天大圣的，又来一个他说他是齐天大圣的，我们给谁呀、 啊？就怕来一个孙行者，来者行孙，来行者孙。 这我认为其实挺简单，证明是齐天大圣有几个方法。 第一，杨姐说的，我一身的毛，哎，我就是猴， 哎， 我就是齐天大圣。 你这么污蔑杨姐合适吗？ 光有毛啊，不能证明齐天大圣。有毛的多了，打没有毛，那都算是齐天大圣了。就杨姐说，我能翻跟斗，十万八千里 翻走。 对，都遮住十万八千里。 那他要快件干嘛呀？杨姐说，我还有办法，把身份证掏出来的。你看，我原籍花果山， 花果山住的人多了，那那么多猴儿都是齐天大圣吗？哎， 我老家姓齐， 那也姓齐也不行，瞪出一根针来，上面写着如意神针铁。 你就拿杨姐打岔吧。 那这一定是假的，因为叫定海神针铁如意金箍棒。 哦， 什么叫如意神针铁呀、啊？ 哎，感情不是你们的东西是吧？ 废话，我认为就是开玩笑，这怎么证明是齐天大圣啊？ 找吴承恩去。 我想办法，我想了，你们不让我说了。 你这些都是玩笑话，你有一出是正经的吗？ 那只有会七十二变了。 哦， 哎。电台有一节目叫娱乐七十二变，让他们给开证明去行吗？ 电台 好吗那节目？ 哎，我倒是听人说还不错。 嘿，你也就是听人说。 你自己不听听啊？ 那边有一个声音可像你了， 是吧？ 啊， 我听说是仨人，有一个还特像你呢。 只有一个声音最的好听，那女生。 小花，你这样有意思吗？ 我就说你们这思路都不对。 你跟我说一对的，我听吧。 你可以拿自己的证明嘛，比如说。 我自己什么证明？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你的网购订单，总有你叫齐大圣的证据吧？ 证据证明 吗？ 不是。 哦、对呀、啊，你注册的时候得用真名吧？ 嗯， 得用真的身份证号吧？ 哎、 你把那打印下来，然后拿着身份证给邮局一看，您看吧，我就是齐天大圣，齐天大圣就是我。哎，邮局呢就把他装包里，直接就寄到医院去了。 或者那个叫上，比如邻居。 对，干嘛打架？ 证明他就是齐天大圣，我们都拜了他了。 拜了都算齐天大圣。 哎，对， 这是水帘洞的邮局。 后来杨姐呢，就是没办法，急的呀，上蹿下跳。 哎，快变了。 哎，有时候还抓着挠腮。 姐夫呢，一跟他说什么呗？说姐夫， 他还得呲牙咧嘴。 他就是病了。 当然，最后呢，想起了物业，说 想起了 物 业，物 业是不是能开一个？说我业主，我就是杨女士，并且是齐天大圣呢？ 物业才证明我是谁。 订单地址我们提供，这个网购记录我提供，然后物流编号我提供、 嗯、 然后这个身份证也我提供，他提供我是这楼的，我呢是业主，我是房产证我也拿来、最后 这就行了。 最后你们能不能证明我是齐天大圣呢？哎，你说要是杨姐在那当当当给他背几个，他 当当当背几个， 哎，响当当的背几个他去的这个路上的事儿呢？比如说这个林根玉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杨姐半身不遂了。 杨姐气得有点说不出话来啊。炉中陶大圣，无形山下定心猿，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这念什么字儿的？ 一看就是念的。 刚说这个事儿呢，成都杨女士经历的，她是从日本一个网站购置了一套漫画，但是迟迟未收到取件通知。后来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说呀，收件人是齐天大圣，所以你必须得证明自己是齐天大圣。最终在小区物管处，杨女士出示自己的身份证、网购订单，物管为她开具了她就是齐天大圣的证明。杨女士啊，威风凛凛的 把齐天大圣的大旗竖在自己家楼上， 拿到了快递饼。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邮政的所有物流服务中，身份证明是缺一不可的。像杨女士办理的这种国际物流，邮政检查更得严谨一些，需要身份证明，可以前往当地的街道办事处等邮政支局指定的地方开具证明。 另外，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第17回啊，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什么怪呢？我们也考考听众朋友们，一个罢免的罢，下面四点水，这个字念什么呢？四点底，这个字念什么呢？ 下回再说。 上一回咱们说到了， 这两回进的也太紧了。 这个字念皮，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皮怪。听众朋友们，您了解了吗？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你的脑袋是有点混乱，我的心情有一点不安，你的表情好像很为难，到底怎么了？我快被打败，爱你的路不完全合拍，我的依赖或许